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主子今天同我说，我应该多读点书。我认真想了一下主子的话，觉得主子说的很有道理，因为主子毕竟是神仙，神仙的话如果没有道理，这个世上就没有道理讲了。多读点书会让我的晚生更加有意义。本来我准备今天就开始读的，但是小蝶喊我去铺蝶。其实我不大赞同这种行为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，小蝶何苦为难小蝶。但是我刚说了他几句，他就要哭了。算了，明天再读吧，今天还是陪他铺蝶好了。主子在屋里忙活，草庐刚刚建好，他要忙的事很多。主子说明天要去见包大人，因为包大人是文曲星下凡。为什么好好的天上不待，都要下凡呢？目前我还不懂，可能书读的多了，自然也就懂了。今天主子派人从外面抓来一只吃，据说已经活了400多年了，长得真是难看啊。他活了那么长的时间，怎么不把自己收拾得好看一点呢？我们精怪的形象就是被这样的少数分子给破坏的，不知道的肯定以为精怪不知道长得多丑呢。像我就长得挺好看的。但是主子没有立刻把那只蚩给收了，主子说包大人要派自己的手下帮他，但是那个手下叫什么展昭的，没有见过鬼怪，所以要慢慢来，不能让他一下子吓死了。后来展昭就来了，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张公子。我个晚觉得吧，展昭的胆量还是可以的，因为那个张公子都吓得尿裤子了。展昭除了神色有点不对，其他的倒都还好。作为凡人，展昭长得还算不错，当然比起我是要差一点点的。我把前一天日记给主子看了，主子说没有文采。文采？什么是文采？我很忧郁。后来婉儿来找我，我还跟他探讨了这个问题。展昭现在总是到草庐来喝酒，我非常生气。这是你家吗？想喝酒不会掏钱买啊，为什么老是跑到草庐来喝？要知道主子给了他镇活符，他每次一来，我们就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，动都不能动。今天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，当时我正在跟婉儿讨论郊游的事情，有两个莽汉官差追着一个人犯乒铃乓啷地打到草庐来了。主子先前吩咐过，如果草庐附近出现陌生人的话，我们是绝对不能先行的，否则他会把我们全部卖去做苦工。可怜我躲到那么高的碗架子上都未能幸免，那个人犯拿我去扔其中一个官差，那个官差用剑一挡，磕掉我一颗门牙。也幸亏我平时注意养生锻炼，不然那一颗绝对不止磕掉门牙那么简单，我会散架子的。还有琵琶门兄也很可怜，他被一个官差踹了一脚，用他的话说，那一脚都能踹死一头驴了。总之大家都很惨，惨得像进了地狱一样。主子回来之后，我们去请愿了，我们恳请主子一定要好好惩罚那两个官差。主子说他会好好考虑。后来那个展昭来道歉了， 原来那两个官差跟他是一伙的，真是蛇鼠一窝。道歉有用的话，官府是干什么用的？听主子说，开封府被猪妖搅得一团乱，那两个官差天天被派去守猪圈，该，活该。主子真是体恤下人啊。最近有点烦，昨天小蝶来找我的时候差点被婉儿看到。晚上我跟九狐兄探讨了这件事，九狐兄批评我不应该脚踏两只船，我跟他解释说这不是脚踏两只船，我只是不忍心伤害两颗爱慕我的心罢了。九狐兄这样的光棍是不会理解我的。主子最近吃的不太好，想想也是的，人间的饭菜哪里有天上的珍馐美馔来的可口呢？我现在都能写珍馐美馔这样的话了，这两天的唐传奇真不是白看的。但是主子吃不好，我也高兴不起来。后来我想起一件事，就跟主子说，很久之前有个叫象牙的人，他做的饭菜很好吃，如果主子能找到他用过的锅铲的话。主子很高兴，第二天就去了。想不到我无意间立了大功，我觉得我真的很不一般。注：原来那个字是意，不是象。再注：主子走的时候居然还特地跟展昭打了个招呼，这关展昭什么事儿？我很气愤。这两天不对劲，有个官差一直在草庐前头的小桥那儿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。莫非他想偷东西？我们大家都很警惕。今天我非常气愤，主子刚回来，水都还没喝上一口，就被那个官差给请走了。说是展昭出了事，出事就出事嘛，出事难道不应该找官府？更气人的是，主子还把象牙的锅和铲子都给带走了，说是可以做东西给展昭吃，展昭不吃又不会饿死。主是一牙，一时气愤写错了。今天的事情有点混乱，当时我在睡觉，九狐兄慌慌张张把我晃醒，说主子好像在和人打架。我一看，果然灶房里多了个长得很丑的老头，正在跟我主子较劲。身为主子的得力助手，此时不上更待何时？我好不容易爬上架子，本来准备观察一下之后再投入战斗的，谁知我主子被那老头气糊涂了，抓起我就扔那老头。其实这事儿真不怪我主子，我主子也是无心的。我觉得他是跟展昭他们在一起久了，受了不好的影响，真是近墨者黑啊。主子说可以给我赔偿。我需要什么样的赔偿呢？昨天晚上九狐兄跟我分析了一下我的感情问题，说是我现在之所以很烦恼，是因为小蝶和婉儿两个合起来是线形结构，所以不稳定。九狐兄还说三角形是世上最稳固的结构，你看人家盖房子，大梁和屋顶都是三角形状的。所以我就跟主子提议说，我还需要一个红颜知己构成三角形状，这样三足鼎立，以后感情上的纠纷就少一点。也不知主子听没听进去。今天下雨了，但是心情很好，因为主子早上起来跟我说会去外头逛逛，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精怪碗。不过我高兴了一会儿就高兴不起来了，因为展昭来接我主子的时候，他只带了一把伞，一把伞！你不会多带一把吗？开封府又不穷，你还是个四品官，多买一把都不行吗？ 我本来想跟我主子说的，但是他走得快，我没来得及。这件事导致我一天的心情都很不好，我觉得展昭这个人有问题，我主子最好还是不要跟他来往过频。今天我差点气死了，我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给婉儿做的烛光晚宴全毁了，全怪那个赵虎，太可恨了，走路不长眼，他踩坏的不是烛光晚宴，是我的心啊。婉儿不问青红皂白就跟我发脾气，说我说话不算话，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。光棍茶壶在一边看热闹，笑得合不拢嘴，我诅咒他一辈子没有茶杯配。最让我生气的不是这个，是我的主子明显帮着赵虎，我的主子越来越没有原则了。主子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这么说你的。今天我的心情很灰暗，我被婉儿给打了，他拿着鸡毛掸子追了我足足三里地，硬说我瞒着他跟小蝶去约会，还说我跟小蝶在河边看星星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，这完全是造谣，我从来没有穿过哲学，我听都没听过。总是一朝又蹉跎，所以 应知不到你心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时风雨